场所却是嘴丧闷淡，大谈近况恋爱路程，七晚中哭足七晚，也连干饮都觉中淡。大学散步，然后都孤单。如是应日天上烈酒，怨气亦不会大减。大家都应该散，流泪的应该惯，碰杯不要堆积自身。涂够苦水，干杯好吗？就当遇上镜中花。干杯好吗？怕什么风送他，怕什么失去他，醉到醒，命运都不算差。尽快喝杯白茶。习背道悲哀已经太多，再斗下去换不了什么。难道以抑郁切磋，幽怨歌声中探过，得到欢呼，得到关心更多。寂寞队伍应该散寂寞，你怨我又怨黑脸越多，从泪以哭声给安慰，难受的都经过，再干一杯也应该洒脱。吐够苦水，干杯好吗？就当遇上镜中花。干杯好吗？怕什么欢送他，怕什么失去他，醉到醒，命运都不算差。尽快喝杯白灼茶。心态也不差，开香槟好吗？着时刻交刮花，接近打烊了吗？醉到醒，命运都不算差。尽快喝杯白灼茶，飞快喝点白灼。How time flies， 一不爱边个地沙只歌茶愿曲，别要再演奏，一滴沙滴事也要睇透，谁亦要归家，难留在爵士吧。